刚刚啊，我说把你们有没有生气的这个脉啊，其实等于是在教你们把上火的脉，就是浮浮尖尖的脉。那刚刚有把到过上火的脉的人举个手，我看一下。哦，那还是要教一下泻火汤。那丁宜璇抄一下。对，这泻火汤啊，这是父亲主方，就是泻火汤呢。父亲祖他的父亲祖谁啊？啊，父亲祖叫傅山啊，是清末明初一个很有名的医家啊。他的这个女科的这个传奇故事是非常的多啊。他傅山这个人，他的那个神庙故事是很多啊。因为丁宜璇超放在有一些时间要打发啊，所以就可以讲他的什么傅山的神奇传说之类的啊。这个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面那个七剑下天山的第一剑就是傅青竹嘛。哦，没听过啊，好，对不起。那这个泻火汤它的理论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啊，人的所有的火呢都跟肝火有关系，所以你这个三步啊，左右手三步打到哪里有火呢，基本方都是要先泻肝火，就所有的火都会跟肝火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所以呢，它的那个甘草，你写生甘草啊，不是炙甘草。那元僧呢，现在已经不用避讳了啊，不用避康熙皇帝的讳了，写玄僧。是泻火汤的总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对，好，我来说，剩下的我来说，就是一个总方。那如果你把到你的心脉有火的话，就心火再加黄连几钱呢？ 黄连一 钱，我钱就写个 no 就好了，你这样子写药局也看得懂。那这个心火加黄连啊，就是如果你把到你左寸有浮浮尖尖的脉，那你就加一钱的黄连，黄连入心泻心火。那心火旺人会怎么样啊？第一个会烦，就是你没事就觉得不爽不爽的。那第二个呢，心火旺还有一个情况是你的舌头会破，就是人家有口疮，通常长在口腔内侧，对不对？但有人口疮是长在口腔，长在舌头上的。那如果是舌头上的话啊，不要用泻火汤。舌疮的话，用黄连一钱加菖蒲三钱。因为菖蒲是一个心经的引经药，你加了之后，这个黄连就专门收到心去凉你的心，别的地方都不会凉到。这是中药好玩的地方。它不会漫无，不会到处蔓延这个药性，就是专打这一个点就好。啊，这是长舌疮的时候，黄连一钱，菖蒲三钱。然后还有什么火呀？胃火，对，胃火好重要的啊。如果你脾胃脉把到有火的话，胃火加生石膏，这个以后生石膏这个药太重要了啊。这个以后这个《伤寒论》的话，教阳明病会。很面正面的来讲，要记得啊，一定要跟药局讲是生石膏，就是生石膏是那种透明的结晶状的东西。很多药局因为生石膏是古方派比较会用的，那台湾的中医有很多人是后代方，那后代方的话不太用生石膏，所以有些药局它的石膏是熟石膏，那熟石膏是用来点豆腐用的，做豆花用的，那个。就退火的效果就差很多哈、啊，然后还有哪里火？肾火。啊，肾火加知母、黄柏。柏怎么写啊？柏就是那个柏字，我每次都写不对，好像。那你就写简体字好了啊。黄柏跟知母是这样子，这两个药都是退下焦火的。知母很润，黄柏很燥，所以呢加在一起就不润不燥嘛， 对不对？然后再来肺火加什么呀？对，上焦火最代表的退火药是黄芩。李时珍有过这个故事，他小时候得肺病，就肺一直在发炎，他就是长期喝黄芩一味组织喝好的啊。那再来大肠火，就是你便秘痔疮那种大肠火啊。大肠火地榆，这个是痔疮药里头常用的，是你爬到哪里有火就加什么，这样子可以吧？还有吗？还有小肠火的，小肠火天门冬麦门冬各一钱。好，然后膀胱火，膀胱火啊，对，就是那个左边的左齿啊，把膀胱啊，膀胱火泽泻三钱，用泻的方法。泽泻本身不是良药，但是呢它可以在泻掉肾里面不要的东西的时候把那个火下，泽泻几钱？三钱。好，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心火左寸，胃火右关，肾火右齿，肺火右寸，大肠火右齿，小肠火左齿，膀胱火也是左齿。但是你感觉会感觉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膀胱火的话，你尿尿的时候不舒服，然后小肠，如果是小肠火的话，你肚子会觉得有点痛啊，就是那个症状上不一样。鼻子青春痘啊，你的情况比较麻烦，因为你的脾胃是比较虚寒的脾胃。那比较虚寒的脾胃，因为我们人的脸的那个脸枕哈，是这里的青春痘是心火，这里的青春痘是肾火，这里是肺火，这里是肝火，这里是脾火。可是呢脾火很讨厌，因为脾火不是真的火，脾火是因为你的脾太寒啊，所以那个寒气把阳气都逼上来了，所以脾火反而是用理中汤，是暖脾的药。好，那理中汤我们以后张仲景六经辨证再教哈，好不好？就知道一下。左脸颊肝，右脸颊肺，下巴是肾，眉头额头是心，鼻子是脾，大概这样啊，大约的。当然这个脸上长痘痘那个医法哈，那有另外一套了，因为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真的火，就像是你说下巴长很多痘痘哈，有很多人他的那个痘痘就专门长这里，那你说那个是要泻肾火吗？不是，那是要补肾，所以他的肾不够强，很多毒气代谢不掉，那个要吃补肾的寄生肾气丸啊。那肾气丸有一些特别吃法，以后会教啊，那先这样。赶快擦完了，擦掉，擦掉。 那个 青春痘长在背上啊。首先，你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 小孩子。 青春期的青春痘啊，我比较建议一个方子，你到药局哈、啊，去，你知道什么叫科学中药吗？啊，浓缩的科学中药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买一罐，我现在这样说啊，其实不会真的开得很准啊，因为有的时候还要再辨证的啊，所以我这样抓一个最大概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然后呢，你再跟他，通常那个药局买的科学中药成方是200公克一罐嘛啊。那单味药就是单一味中药的是100公克，那你再买单味药的连翘一罐，这两个药倒在一起摇一摇， 然后叫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用蛮热的热开水吞2公克。通常青春痘，全身的青春痘，这个方子还蛮好用的，就柴胡龙骨牡蛎汤加连翘，就那是真的是青春期的啊，老人家的不要用了啊，老人家没有青春了啊，那个长痘子是另外的事情。好，擦掉擦掉擦掉。不用不用不用，嘴巴破的前面都不要用，只用这两味药啊。好，都擦掉吧，擦掉吧。好，那么上个礼拜有同学点菜啊，说要学晕眩，那我就来说一说晕眩怎么医啊。这个同学啊，你们有没有 有那个什么晕车晕船的经验？就是多少会有，对不对？然后呢，通常啊，如果是西药房或者西医，他们也有一些治晕车晕船的药，对不对？那吃了也会蛮有效的，对不对？那也就是晕车晕船好像你吃西药会蛮有效，这件事已经是通常都可以解决了嘛、哦、可是呢，如果是那种有晕眩病的习惯的患者，他常常是在家里面真的觉得天旋地转的，然后那个时候吃晕车晕船药通常不会有效的，对不对？那这句话就是我今天要拿出来的，跟就是拆西医的台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是内耳不平衡的话，你吃晕船药应该就会好。那可见得就是其他的各种晕眩都跟内耳不平衡不见得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如果是的话，那早就医好了、啊。问题就是那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老病号，你西医有办法，可是西医就会跟你讲说：“哎呀，你晕眩是因为内耳不平衡。”我想内耳不平衡，这就是医生唬人用的话。就是其实应该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如果你是内耳不平衡的话，你吃晕船药就好了，问题是不会好。所以你要来看一看中医治晕车晕船是多么的帅啊！就是分成很多种，就像中医《伤寒论》治感冒113个方，感冒分113种。所以我每次遇到什么大流感来临的时候都觉得好好玩，因为我们都会医，因为113种你一定可以医得到啊，但是你要变出113种不同的症状。好、哦、那晕眩呢，第一种呢，你搁在旁边抄灵桂竹竿汤。第一种是怎么样啊，是坐着好些，站起来呢眼发昏头，眼睛发黑，有没有这种？那你想想看啊、哦、一个人的晕啊，如果坐着躺着还好，一站起来就哇昏得很厉害。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晕好像有一个特征，是他的血哈、哦、好像上不来的样子，对不对？哎呀，这你这么说也行啦，不过低血压那个晕就会发黑一下就不晕了嘛，对不对？就没事了，那也不用吃药嘛，对不对？补血就好了。那坐着没事，站起来有事，那中医把它分成什么呢？在古方派这个称之为灵桂竹竿汤症。灵桂竹竿汤是怎么医什么呢？就它是假设哈，你的这个消化轴这一块有太多的死水，就是痰啊，这个死水在这一块压住了，代表然后呢，这块被死水压住了之后，你的血要上到头提供氧气就很难了，所以呢要把这里的痰水抽掉。那好用的方式，灵桂竹竿汤。我知道我知道，那这是伤寒论的原方。那可是呢，因为伤寒论是汉朝的书，汉朝的一两呢只有今天的 0.4 两左右，所以呢我 0.4 你乘以 0.4 你不如就除以3算了，就如果今天要开的话，就桂茯苓呢开个一两半，桂枝开一两，白竹开一两，炙甘草开6钱，这样子。然后呢用6碗水煮3碗水啊，因为古时候的一升就差不多200cc，我们用饭碗刚刚好啊。茯苓、桂枝、白竹、炙甘草这4味药呢加上去，虽然那个药也不是立刻有效，因为你知道中焦的湿痰、啊、是要慢慢抽的，它是这个 林桂族啊，能够帮助身体的水代谢，然后白竹呢，能够把让这个消化轴啊比较有能力把水抽掉，这样子。那甘草的药性，我们以后叫桂枝汤再讲啊。那这样的一个比例，一两半量啊，你六碗水煮三碗水，一天分三次，温温的喝，那它就会把你这个地方的这个痰慢慢抽掉。那你就会在几天之中，这个症状就慢慢平息了。就调体质，就是你这个地方被痰塞掉的体，被痰塞到的体质，容易产生所谓的坐起来不太昏，站起来昏得很凶的林桂竹甘汤症。那这是第一种。那这个跟耳内半规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塞的不是耳朵，是中间。然后第二种，给我操泽泻汤。是不管坐着站着，坐着躺着都天旋地转的。同学，有人发晕眩是这个样子吧？对不对？他觉得哦，我好晕，不行，站不起来。那坐在这边，哎呀，天花板在转啊，是不是有吧？那这个坐着转着都天旋地转的这一种嘛，他就因为坐着躺着都一样的话，那就不是这里塞到了，是不是？那西医会说什么呀？会说这个人的晕眩是他的仿佛依稀是他的脑血管里面哦供应的氧气不够。那同样是这个血同样流到这里，为什么会吸不到氧气呢？那就是血里面有痰。就是中国人说啊，中国人的看法就是说，人体里面的水分如果失去了生命能，就是死水，就是痰。那这个死水呢，就血里面有很多死水流到头啊，脑细胞就是你的头脑里面的细胞啊，如果那个水的生命能不够啊，他会觉得这水不好喝，我不要喝，所以他也吃不到血液里面的氧气。所以这种脑部的血液缺氧型的，坐着站着都天旋地转的，要用一个方子把脑部里面的血管的那些死水抽掉，那个方子是泽泻汤。那泽泻这一味药呢很厉害，专门把血管里面的死水拔掉啊。那当然泽泻五两，如果你说乘以 0.3 的话，就是你开个 1.5 两可以啦啊。我这边茯苓是因为今天的茯苓都是人工种植，不是天然的，效力差，所以我开重一点啊。那白竹二两，其实我是很喜欢生白竹，可是生白竹一般药局没有卖，要到南京西路那个生源药局去买啊。好，那你没关系啊。那泽泻开到那么重呢，有的时候会喝了人有一点累，所以你还可以再加海盐一小撮，加一点点海盐的话，泽泻会让人比较不发虚啊。那泽泻五两，白竹呢就开六钱了啊，二两就开六钱就好。然后两碗水煮一碗水，那其实你就随便煮一煮啦，随便煮，随便当茶喝，这没有味道，这两个方都没什么味道的，就淡淡然的当茶喝。那渐渐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不要的水分啊被抽掉了，那你的那个脑部那个缺氧的感觉就会好很多了。大约一个礼拜。就是通常我们一般说是古方的药效是很快的，可是这种调体质的药，你要给体质一个调的时间啊。 一天喝几次？ 这个就是一天的量，就是你两碗水，其实也不用严格两碗煮一碗了，你就四碗煮两碗也可以，就当茶喝，随便喝这样子。那药渣可以煎二煎，好，所以一帖药可以喝两天，第二天还可以再煮一煮再喝，就是把那个药渣第二天再煮一次。再喝啊，就可以煮二煎。那一点点就好，一小撮啊。那林桂竹甘汤治这个起，《伤寒论》的用词是起则头眩啊。那它还治什么？林桂竹甘汤还治筋涕肉损久而成萎，听不懂了吧？损这个字就是眼皮跳。筋涕肉损久而成萎，就是今天的剂量就开这个 1.5 两跟 0.6 两， 就是古代汉朝的书上 汉朝的剂量比较，对，就是这个是汉朝古书的原方，但是汉朝的一两只有今天的0.4两左右，超现在的剂量。好，那他超了，我才知道怎么换算啊。这个晶体肉层久而成微啊，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的普遍的一个病，但是同学你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人生体验，就是你坐在那边觉得你的腿或者手上有肉在一跳一跳的，有没有人有过？那就是有痰。 那哪个部位这样的地方有抽筋？ 抽筋啊？ 对，不是，我说 抽筋， 等于 这个 影响，丢一下，那个还算也算，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肉，四肢的肉在跳。那这个四肢的肉在跳，如果你维持这个体质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走路越来越没力，这样子，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就把它那个痰就抽掉，这样子。那像治晶体肉损的话，可能损就是眼皮跳的意思吧，啊，就是好像在眼皮在跳的那种跳，就是四肢的肉有在那样跳跳跳的话，那久了你就会开始四肢无力了，啊，所以这个就啊是吗？没关系啊，我们这课大家鬼混啊，你随便打岔不要紧，打岔越多我可以教越少，我轻松啊。这是苓桂竹甘汤，这是泽泻汤，苓桂竹甘啊。那泽泻汤治什么呢？还治什么？泽泻汤治青少年梦遗，就是说你青少年那个做梦啊，很容易早上起来发现裤子湿掉了，那喝泽泻汤。那治梦遗的话，再加茯苓好了，茯苓再加个一两，不要加茯苓，好用茯神好了。就茯苓是一个松树下面的那个菇，香菇类的东西，那茯神是中间包的包那个菇包住的那个松树的根啊，就开茯神再加个一两啊，其实单一味泽泻煮水就可以了啊。这是泽泻汤呢，同时治青少年的梦遗啊，这样子。那泽泻汤你看啊，他把这个血里面的痰抽掉，那中国人统称为痰的东西啊，还包括什么呀？血里面多余的脂肪。当然我不赞成人要降胆固醇，因为胆固醇不见得是有害的东西，但是如果那个你的体质上面西医已经说你的血管已经塞得很厉害了哦，那吃泽泻汤清血管啊，这个泽泻汤吃了之后，它可以把血里面那些会沉淀的那些油啊抽掉啊，所以泽泻汤这样子教一下啊，所以坐着站着都天旋地转的用泽泻汤好不好？就是脑部缺氧的。然后呢，第三种叫做癫痫，这五苓散，你先敲药。五苓散是那个什么352、33，你给我敲个比例好了。你比算得出来吗？你算不出来，我来算。你先敲药。 好。老师，如果说不会晕眩，这些可以喝来养 生。那我就有一些旁治，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晕眩，可能有晶体肉损，那你就可以吃这个苓桂竹甘，这都是温和的方法，喝不上的。那如果你不是晕眩，但是呢，你医生跟你讲你血管都已经塞住了，那你就喝泽泻汤啊。就是塞血管呢，很多现代派的中医都以为要用活血的药，其实不见得，因为血管会塞住是油塞住，又不是血塞住，对不对？ 那如果他还有 流鼻血，那跟这有什么关系？ 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流鼻血， 一起来的吗？大哥，我今天没有准备要对付这一种哎，他真的有这样的哦。 对，他是长期晕眩，然后在晕眩的1-2周的过程中，还会伴随流鼻血。 这个哦，有可能是他会不会在晕眩的时候觉得身体发冷？ 会。 麻黄汤。麻黄汤，哎，那这个我们以后教《伤寒论》教到麻黄汤的时候再说啊。可以可以， 这些汉朝的方哈，都是剂，每一味药都比较重，对不对？我们一开就一两多这样子，可能你去买的时候，药局会有一点意见，说你怎么开那么重？没关系，这可以吃重一点啊。随便啦，当茶喝啦。因为这药都是不伤脾胃的药，所以饭前饭后没关系。那第三种呢，是癫眩吐研末。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在头昏的时候啊，他会同时吐酸水的，对不对？就是那种好像口水，那种咸咸的口水，酸酸的口水就一直涌上来。那这个是，如果要这种呢，如果用西医的说法的话，西医的说法来讲的话哈，他是好像是这个人的脑部有什么地方有一些小的水肿，就是脑子有小的水肿，那造成的异常放电，那严重就叫癫痫病了，对不对？那癫眩而如果你头昏的时候会一直呕酸水的，那这个要用五苓散把这个脑抽干一点，这不是搞血管，搞脑。那要把脑抽干一点，这个五苓散哈，这个药呢不要用科学中药，因为这个药要用生药磨粉才有效，而且最好是用稀饭吞，但是没关系，你用茶水吞也可以啊，但是就是生药请药局打粉。那今年配五苓散的话，白术可以换成苍术，因为今年比较湿，苍术比较祛湿。好，那它的比例呢是这样子，汉代啊一株是1/24，所以18株就是1/3，那1/26株呢就是1/4，所以这样比例算下来会是怎么样呢？会是3/5/3/3/2，就是你到药局的时候就说照这个比例给我打粉，懂吧？那五苓散治头昏并且会吐酸水的那一种，但是这也是借过来用。那五苓散呢、啊、平常治什么最有效啊？治口渴又尿少，就是五苓散是一个调整人的水循环跟水代谢非常强的方子。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今天我原来是已经说有同学想要来问治中暑，我原来今天想连治中暑的方都有准备，但大概时间有限，不一定教得到。但是有的时候你夏天被晒一晒啊，要头昏脑胀，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嘴巴很渴，可是尿很少，或者你平常就有这种体质。同学，你们有没有人平常就有这种体质？就是一天到晚嘴巴都是渴的，可是尿尿又尿的不是很顺，有吧？啊、哦，尤其女生应该比较多。那口渴又尿少，代表你身体的水吸收、水循环、水代谢都有点卡卡的。那五苓散是顺你这个全身的水，从吸收到代谢都帮你顺过一遍的很好的方子。那所以呢，口渴加尿不顺就用五苓散，好不好？这个是它最主轴的治疗。那有这个主症框的，其实可以带到很多很多其他的病，什么慢性肾脏炎啦或什么的，就是很多其他的病，你就抓主症，口渴尿不顺就用五苓散。还有一个就是五苓散在伤寒论里头还有一个主症是偶尔会发生叫做水逆。水逆的症状是什么？就是一喝到水就吐，感冒有时候会有，一喝到水就吐，就你身上水卡住了，你没办法吸收水了，一喝水就吐，那这是五苓散，好不好？好，就多学这样一个方。那它的这个桂枝跟茯苓啊，就是帮助膀胱的这个代谢。那茯苓茯苓这个结构是帮助人的水吸收进来怎么走。那泽泻把不要的死水抽掉，白术帮助脾胃吸收水，就你一个人呐、啊，水从进去到出来，整条路都帮你顺过了啊。那不是煮，它是散。那每次呢，就吃个差不多3-5公克都可以。打粉之后3-5公克，然后用热开水吞啊。如果你是水逆的状况，喝到水就吐了，你就不能用水吞了，那就和在稀饭里面吞。啊，标准的吃法是和稀饭，但是太麻烦了。我们只是头昏，不用和稀饭。随便。一天三次啊，哎， 三咸吃五苓散，三成疗效。就是偏咸啊，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偏咸它的那个痰哈，跟水代谢有关，但是不全部，它还有掺杂有风，就是风痰。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就是很温和的做法。癫痫的话，我比较喜欢用的是，就是那种有几个方换着用，就是有时候用五苓散，有时候用柴胡龙骨牡蛎汤，然后呢，长期保养，吃天门冬酒寒化暑郁丸，这是驱风的药。那天门冬酒暑郁丸以后再慢慢教了啊，来日日方长。好、啊。对，打成粉，药局有打粉机，就这些药丢进去，嘎，就变五苓散了。对对对。哦，就是如果你有在买科学中药的话，它会附一个小塑胶条根，那个塑胶条根一瓶吃就算一克。嗯，对对对。两次三次啦。对对，但是药物不一样哈，它的结构做出来的那个走法就不一样了。就是你不要说这两个方子、三个方子的药都有一样的药，不是这样算。《伤寒论》不一样的药物结构，它药物走法就不一样。啊。嘿。 我的晕眩呢，都不是这样。 它是怎么样？ 躺下来才会眩。 早上后遗症啊，这有点麻烦。啊？哦，位置型晕眩。那躺着晕哦，还是比较接近泽泻汤，你不妨试试看，有晕的时候来喝看看。然后呢，第四种是。睁开眼睛的时候晕得很凶，闭目稍定，防眩汤，你抄。你看啊，有的人的晕眩是这样子，他晕得很厉害，他觉得不行不行，闭下眼睛好像稍微好一滴滴，有没有这种晕？有吧？那这是什么？脑虚，就是你用眼睛的时候脑子就更累了，所以就更晕。那脑虚要吃补药，用防眩汤。睁眼比较晕，闭眼好一点，这是脑虚防眩汤。当然同学你可能会说我是综合型的，那你就把最严重的那个主症先开始吃，然后那个主症消失再吃第二种啊。对，那我这比较在说眩，比较说眩，对，不过晕也可以啦，也就是防眩汤。那这个汤呢是喝下去，我跟你讲，这个熟地啊，你给他写九制熟地，熟地要用好一点的，那个写炒白芍，生白芍怕拉肚子，就是熟地要用好一点的，那个我们有时候要买好的熟地的话，就南京东路的生源药局，去南京西路生源药局去买。那你们这些药啊，有一些算了，今天不急，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大家讲不到。有一些药就是说要托助教去逛迪化街的时候顺便帮你买也可以，因为当然助教也不一定很乐意啦哈，但是我的想法是让助教就是买多少药就赚你们一程跑腿费，因为助教有的时候可以买到一些我们的那个特别交情的批发价，那他赚你一程还是比你自己去买便宜这样子。那这个那脑虚哈，有几件事情要跟同学说一下，就是人的脑虚了啊，有几路不同的症状要跟大家谈一谈。首先是脑虚的人，你要补脑，不管吃什么中药啊，都同时需要补充胆固醇才会比较有效，因为人的脑哈、啊， 有四分之三都是胆固醇构成的。那如果胆固醇你吃的很少，就你吃的非常清淡的话，那你脑子它根本上面构成它的那个营养就不存在，对不对？那你吃药的效果就会比较差。所以脑虚的人要多吃什么猪油拌饭啊，还有生鸡蛋黄，就是半熟的荷包蛋，这种东西要多吃。好，那如果你说我真的是吃素的话，那还有一些别招，我等一下再讲。那脑子虚的人呢，他有几个分叉的症状。首先是如果你是胆固醇很不足的那种脑子虚哈，你会变成神经很细条，因为神经的那个鞘子啊，就是神经上面的那个包住神经的东西也是胆固醇构成的。如果胆固醇不够的话，神经的鞘子会薄或者破掉。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就是有人这样摸摸你，照理说摸猫摸狗小猫小狗都很舒服一样，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你不要摸我，那代表你神经已经太纤细了，就摸不得。那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摸一下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你就要多吃胆固醇来补神经补脑。然后呢，还有些人他的这个神经的鞘子薄掉之后，神经开始会小短路。那神经小短路会有什么症状呢？耳鸣脑鸣，就是坐在那边觉得耳朵里面嗡嗡嗡那样在响，但那也是神经太薄了，所以他神经里面自己没有，明明没有声音的刺激，他也自己在那边有电流经过。那这个也要多吃肥猪肉跟鸡蛋黄。好，那另外呢，脑子虚的人还有可能是怎么样，很健忘。那健忘的话呢，我比较推荐一个方子叫做肾二，就是两味补肾药加到一起，就是同样重量的黑豆，就是米粮行就有卖，中粮行有卖那个青仁黑豆，黑豆跟核桃。好，但是呢黑豆的吃法要很考究，因为一般的生鸡食品那种处理黑豆啊，那很糟糕，因为黑豆一定要经过两道手续才能够让它的那个毒性完全分解掉。就黄豆黑豆啊，如果你没有让它，因为没有发芽的豆子要保护它自己不要被动物吃掉，都是有毒性的。那个毒性最代表性的是吃多了会造成溃疡病，就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尿血。所以很多人吃生鸡饮食吃到后来胃溃疡或者是尿血，那都是它的豆子太生了。那豆子的毒性呢要去掉，一个是发芽，第二个是久蒸久煮。所以你如果买了黑豆的话啊，你就先泡一泡水，让它微微发出一咪咪那个豆芽，就是长一点点根。然后长了根之后呢，你再放到电锅里面啊，去加多两杯的水，把它蒸足半个钟头。就是发了芽再蒸足半个钟头，这个黑豆才会对人体很好。然后呢，你把这个黑豆呢跟核桃加水，用豆浆机打成黑豆核桃酪，那你也可以加糖啊，对不对？加点冰糖也很好吃。那你就吃这个黑豆核桃，我们称之为肾二汤。那吃了就很补记忆力，很补脑。好，这样子，那这样子吃的话就会对身体很好啊。那就是如果你的脑虚是呈现在这个健忘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还有一个补脑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东西是灸条，里面包的是艾草。我喜欢用这个牌子的，因为这个牌子的艾草比较老，一般的那个台湾的那个中医器材行卖的哦，那个艾草太新鲜了，因为艾灸哦一定要用陈年老艾草才能够那个，就是你不觉得烫，可是它的热气可以钻进去。那如果是新艾草的话，你会觉得很烫，可是那个热气透不进去。那这个牌子的陈年老艾条呢，助教帮，如果你要买的话请助教代购好了，好不好？因为这是杏林书店的特产嘛，是不是？助教跟还有一点交情，我知道，你就人去一下啊，这大路货嘛。那艾草呢，你用打火机点起来然后它就会冒烟，就会热热的嘛，对不对？那补脑的穴道最代表的就是 小腿上面的悬中穴啊，中医有所谓的八会穴，就是什么脏会章门、腑会中脘，什么哪里，就是这个穴道可以补到全部的内脏，这个步道可以补到全部的腑。那骨髓呢是会在哪里？骨髓会于悬中，这个穴道的悬中穴的俗名叫做绝骨穴。还是这个钟啊，对不起。同学啊，谁可以借我一个小腿啊？好，佩佩，谢谢哦。好，好，踩到椅子上，好，踩上来。不，内置好了，要外侧朝同学啊。就是同学啊，我们也自己，你们摸自己啊，一面看一面摸，你们的脚踝啊，沿着脚踝摸上来，不是你们的胫骨，对不对？那胫骨通常摸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胫骨好像有一点凹下去，有没有？就是胫骨摸上来到一个点，你会觉得胫骨有一个凹处，就好像忽然摸的有点走下坡。你自己摸摸看。那你摸到你的那个胫骨走下坡的地方，我按下去会不会酸痛？ 还好。 还好。有没有人按下去很酸痛的？如果很酸痛，就代表你脑很虚了。比较偏后面。对，那这个胫骨摸上来，这个胫骨开始走下坡的这个凹处啊，这个悬中穴呢，那你拿艾草条就隔着差不多5公分左右啊，远远的温它，那么让这个热气慢慢透进去，因为这个悬中穴它是足少阳胆经上面的穴，如果你是那个艾草的热气有灸进去的话啊，你会发现那个热气是沿着胆经走的，沿着胆经走是怎么走啊？就它会也往下面走，然后走到你的小指，然后呢，胆经走完它会走肝经，它会从大指绕回来，那个热会从小指出去，从大指绕回来。那你如果能够灸这个悬中穴，灸到它那个艾草的热哈，觉得热下去，热到脚的小指，再从大指绕回来，那就很补脑了，好不好？那这个艾草条你就如果烧的这样短短的话，你就拿个镊子夹着啊，那这个就差不多离这么远，这样揪一揪就好了啊。那么每只脚揪个，要揪到暖到小指，然后暖到大指啊，应该不是很久，就是你第一次要久一点它才会走通，走通以后就很快，就差不多3-5分钟就揪好了。那这个艾草条呢，点燃了以后你要把它洗掉，对不对？洗掉你就需要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它没有空隙它就会洗掉了。那这种烟灰缸呢，是有一些杂货店有在卖，我把地址抄给德林，就是德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以后可以托德林帮你买这样子。好，就是如果啊，那个也可以，烟斗的它的那个屁股上会附一个洗艾草用的洞凹槽，那也可以啊，我不太爱用那个，就不好用，我就觉得自己点了然后掸掸灰然后继续点。对啊，那下次你拿那个来给同学看，那你都可以啊，都可以。因为我其实真的要教你们灸法的时候，我要等到天气凉到可以不用开冷气开窗户的时候，我要教你们太乙神灸。太乙神灸是拿那个一些很昂贵的药啊，跟硫磺一起烧成一个药饼子，那个的话就是隔一个姜片点个火，它啪一下就烧完，然后就灸完了，但是很臭，但是很贵，有效。就是太乙神灸的那个速度，因为艾草条你要暖个3分钟5分钟嘛，太乙神灸的话20秒钟就灸完了，就是繁忙的现代人以后教你们用那个灸法啊。 我是请问那个补脑啊，这补失忆， 刚刚不是才讲了吗？核桃黑豆就补失忆啊， 核桃黑豆啊， 所以已经失忆了。对，核桃黑豆就补失忆了。 补脑那个灸 对绝骨的话，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啊，如果读书读得焦头烂额啊，你绝骨灸个5分钟就会觉得哎，好像脑袋比较清醒了，这样子。 你 真的怕你烦呐、 没有用，男生你反正 我跟你讲， 以后啊，学的穴道多了，你这个也想灸，那个也想灸，你也只分配了给他五分钟了。我跟你讲，失智跟今天有同学递单子，那短期忧郁症哦，用四逆汤加肾四比较有效。我又在岔题了哦，晕眩还没教完，我们不知道岔哪里去了。那以后再说好不好？今天不要讲就是，因为那个你记得一下，等到我教到《伤寒论》《少阴病》四逆汤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所以讲四逆汤要讲附子的煮法什么，又差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好，那晕眩再下一个，给我这个穴道给我擦掉。什么防眩汤？这就是后代方不用改，就是需要改的是汉代方跟唐代方，这个是后代方不必改，就原方就好了。煮的，就是拿三碗水煮个，三碗水煮个两碗水可以了啊，煮久一点好了，五碗水煮两碗，好不好？就一天随意喝，也是煮个，因为药会这个熟地黄一两蛮贵的，所以煮个二煎不要浪费。 要喝那个什么 酒？对，酒蒸酒，就我们叫酒制熟地，因为地黄啊，如果是用。熟地黄的话要九蒸九晒的，它才会比较人比较吸收，不然你一喝下去就胃就受不了了，就消化不动了。好，第五个是少阳病，如果只是治头昏的话就不必用煎剂，就买科学中药就好了啊。那如果是真正的少阳病，我们以后再教方剂，因为柴胡汤的煮法又要讲一大堆，很麻烦。少阳病呢，口苦、咽干、目眩，这个是张仲景六经辨证里面的标准少阳病。那这个的话呢，你如果你头昏是，而且这口苦应该是早上比较苦了啊，下午口苦是阳明病。又嘴巴发苦，又也嘴喉咙发干，然后又头昏眼花的，那个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就买科学中药好了。小柴胡汤科学中药一次可以吃几瓢啊？18瓢可以了。因为小柴胡汤我平常开都是超大锅的。好了，你们治晕眩一次吃4颗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小柴胡汤啊，它的效果，如果我们以晕眩来讲啊，是特别清到人的淋巴，就是人的水分跟一些油分不是顺着淋巴往上嘛，对不对？就特别清人的淋巴，所以相对来讲啊，如果是晕车晕船的话，就小柴加五苓，刚刚的五苓散，小柴4克，五苓2克就可以了。就小柴胡汤用科学中药，五苓散。那小柴胡汤，因为以后啊，因为小柴胡汤几乎可以说是《伤寒论》的方里面啊，履历表最漂亮的，就治得到东西太多了。以后少阳病，我要一个专题来讲。但是我比如随便说一说啊，就比如当然，我现在好像也不用讲说少阳病的脉是比较弦的弦脉，因为晕眩的人多半都是选弦脉，所以分不出来，不用讲脉了。那这个小柴胡汤还治什么呀？就是有的女生哈，她除了月经痛之外，她会有一些毛病是只有在月经的时候发病的，比如说月经的时候发晕眩，月经的时候头痛，月经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如果是月经的时候会发的不是月经痛的病，那小柴胡汤这个道理以后讲少阳病再讲啊。但是治到这个，然后小柴实在治太多了，那例子举不完了啊。那先这么说了就算了，反正因为今天只讲晕眩嘛。然后晕车晕船的话， 五苓散是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不要的水抽掉，对不对？那晕车晕船我们说什么内耳那个什么半规板，那里面也是淋巴液啊，对不对？那小柴跟五苓加在一起把淋巴液清干净了就不晕了嘛，是不是？这也很简单。那你要吃西药的晕船药也可以，你吃小柴加五苓也可以啊。那小柴加五苓比较不伤身，但这个淋巴液有的时候会，你知道人有的时候耳朵发炎会流黄水啊，耳朵流水的时候也是小柴加五苓就把那个水清掉啊。然后呢，下一个头重脚轻真武汤啊，真武汤超好了。真武汤以后以前是以后要有什么专题要特别来讲，因为真武汤我讲一帖真武汤要讲五个钟头。那这个这种的晕眩通常是发生在什么情况啊？高血压的人身上。你知道高血压的人有时候会觉得头好像塞住一样，那这个真武汤啊又治那种头昏又治高血压。那当然真武汤是张仲景六经辨证里面的少阴病的很代表的方子。那少阴病的特征是什么呢？是自己本人感知自己的能力变得很薄弱。所以有一种人他是这样子，他的晕眩是不觉得晕，可是莫名其妙我走路就摔了一跤，真武汤就是不觉得晕，可是脚脑那个平衡的功能就变得很低落，让莫名其妙摔一跳，这真武汤。那真武汤是治少阴病的水毒的。那真武汤呢，你如果煎剂我姑且不说啊，茯苓芍药还有泡附子如果你要治晕眩还是用煎剂比较好。那么可是平常吃啊，因为真武汤是一个要吃很长期的药，因为真武汤禁忌也多。我今天讲真武汤会有点累有点吃力，就首先是真武汤这个方子啊，其实这些方子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尤其是真武汤最严重，就真武汤你要治高血压的话，你所有喝到的饮料都要维持在比温水更烫一点才行，就你喝冷水会破功破得很惨。就有人喝真武汤啊，在那边降血压，就吃一点刨冰就中风了。就真武汤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子，可是治疗高血压啊，真武汤是特效药。但是条件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脉不可以是悬滑的脉，因为悬滑的脉的高血压是肝气上逆的，不是少阴病水毒的。这真武汤是治少阴水毒的，少阴经就是手少阴心经跟足少阴肾经啊，就是这个人的人体啊，他的水的代谢能力不好，所以血压变高。简单来说，他那个我们量到的血压其实是水压。那真武汤能够治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今天只讲晕眩的话啊，茯苓我们就开一两，芍药开一两，白术开 0.6 两，生姜有的时候药局让你自己回家切啊，就是老姜啦，自己买菜市场买啊，生姜开一两，附子啊，我建议你要泡附子开到二两，当然煮久一点，就附子有毒，要煮的让它滚久一点，一个钟头以上，那毒才会分解掉啊。现在剂量一钱是 3.75 公克，一两是 37.5 公克，你买100公克的生姜刚好可以分三次用左右吧。很难回答，姜有粗有细啊，一两是 37.5 公克了啊。那这个附子放重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版本的真武汤呢，你长期喝啊，是你的那个高血压，水毒型高血压啊，不是肝风型高血压，水毒型高血压它会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你的血压它就会很稳定的越来越降越来越降越来越降啊。但是你也要给它好几个月了啊，就是从血压从180慢慢降到130左右，这样三个月吧啊。那不要喝冷的东西破功啊，真武汤很忌冷饮。那如果你是有发晕眩的时候呢，那可以辅助一点点呢 晕眩方面比较有效的药，比如说你可以加天麻、三钱，然后肝气上逆的晕眩，用真武汤医的话啊，疏肝的药在这个时候用，麦芽不错，麦芽很疏肝，麦芽也加个2钱，然后呢再加个8钱的龙齿，龙齿很镇肝，你高血压也可以加哦，龙齿加8钱。龙齿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古代巨大动物的化石挖出来它的牙齿的部分。啊？这买得到啊，很便宜啊。那死牛死马在地底下挖出来都可以用啊，都叫龙啊，死的都是龙啊。这样的治疗头重脚轻的高血压型的晕眩呢，效果就蛮好的。那么白芍啊，芍药一两你最好现在就炒白芍，比较不会拉肚子，因为芍药有一点会让肚子太湿一点。那真武汤的其他的主治也是多到不得了，因为真武汤啊是这个中国人说真武汤原名叫玄武汤嘛，玄武是水神嘛，对不对？中国人的汤剂里面的什么四大神兽，是不是青龙白虎朱鸟玄武啊，那这是镇水的方子，那它的力道其实非常好，就是很多西医说的不可逆的退化型的疾病它都很有办法，就是这个人因为年纪大了所以眼睛瞎了，喝真武汤有可能会复明，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耳朵聋了，喝真武汤可能会恢复，那或者是这个人有帕金森森氏症，就那种神经退化性的病，真武汤很行，或者是糖尿病的老患者，他的两个脚已经麻木了，神经没感觉了，那你喝真武汤他会恢复感觉，就是这种西医觉得不可逆的退化，真武汤很强。那至于说高血压，那也是真武汤很强的一项啊。那至于真正的主症，我们讲到少阴病的时候再来讲啊，就是头重脚轻莫名其妙摔一跤，我们用真武汤。那当然呢，你如果现在啊你是晕眩的病，你去，但我说这个，你说这能不能包所有的晕眩，那不一定能够包，可能可以1到9成吧，还有1成可能是你有脑伤或者是你长脑瘤，那个又是另外一路了，但是能够1到9成已经很不得了了，你这种晕眩的病你去看西医哪个医得好啊，对不对？其实西医很不行的，就是可以怪他们没有那么细。那相对来讲，如果你这种病呢，你去看外面市面上的中医哦，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开的方有一点孬孬的，就是中医现在最常用的一个汤，想要包这些所有的汤的叫什么？半夏白术天麻汤，听过吧？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能够分到这么细的话，打得很准会比较有效，你用那个半夏白术天麻汤连吃3个月5个月，我觉得有点感觉没力，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同学讲说，就算我们是不学无术的家庭主妇学中医，你也可以学到比你认识的任何一个西医或者中医都医得好才对的，因为这样子细细的分过一下的话，一定是比较开药比较仔细嘛，对不对？那也没有什么开药上的难度。那这几个汤里面比较危险的是真武汤，你给我喝冷水破功是有危险性的。那防眩汤是因为熟地黄比较多，怕你不消化，就吃了以后肠胃不舒服。那其他的话就还好，就其他的药都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药，因为只是帮助你的脾胃代谢水分的这种补药嘛，所以听起来没有什么害处，除非你整个人已经太干了，喝了之后怕变木乃伊啊。那就是说你的那个晕眩，就是因为真武汤那种头，你知道标准的高血压的晕就是那种头好像气冲头那种感觉，可是你气冲头的同时还觉得天旋地转的话，那你这个 疏肝的药要加一点。那我刚刚到现在讲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同学问一问。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礼拜再来。哎，请说。通常是比较会在左关的肝脉，但是实际上你一旦开始发晕了哦，其实全身到处的脉都有可能带一点玄华，就是弦脉你摸下按下去的时候，觉得它像一条泥鳅一样，你以为你要压断它，可是它在旁边划开一下。哦，那个滑脉，但是基本上哈，大部分晕眩的人的患者，他的脉都是比较偏玄滑的，所以玄滑不能当辨证点，因为这一堆都是玄滑。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那至于说要什么要托助教帮你买药什么的，我没那助教洽商啊，我不管啊。我是觉得你们托助教也不是办法，哪一天看把助教啊拿出来，就是在你们什么什么课外教学、什么迪化街逛街之旅之类的啊、哦，那就晕眩大概这样子吧啊、哦。我想这一套学回去可以医的不错了。那我们下个礼拜来讲《伤寒论》的大纲啊。那下礼拜请睡饱了来，因为《伤寒论》的大纲听起来是很吃力的啊。